好像明媚的春光，它就是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，她在歌唱草原雄鹰，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，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，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，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。向远方边疆的战士，把卡秋山的问题传达，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，把卡秋山的问题传达。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，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，勇敢战斗保卫祖国，他就是爱情永远属于他，勇敢战斗保卫祖国，他就是爱情永远属于他，勇敢战斗保卫祖国，他就是爱情永远属于他，勇敢战斗保卫祖国，他就是爱情永远属于他。